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7集，刺客。展昭和白玉堂也不知道是不是分开了一段时间，一对上眼就有些分不开，所以也不敢对视太多。这时荀月白走了上来。 原来阁下就是白玉堂。 嗯， 久闻白少侠武艺高强，有机会能切磋一下就好了。 白玉堂对荀月有些提防，一方面他察觉到荀月白很想赢，另一方面这人似乎和很多人都认识，而且众人都拿他当首领的样子颇为可疑。白玉堂淡淡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反正他本来就不喜欢说话。幸好这时轩辕劫到了，打破了沉默。众人要跪拜，白玉堂下意识的一闪身，还不小心撞了展昭一下，似乎是不喜欢被人跪，自己也不想跪，更不愿意展昭跪。 这耗子再这样嚣张下去，迟早被戳穿呀。 轩辕劫看到白玉堂的举动，笑了笑，对众人一摆手： 免了吧，坐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心说这可新鲜，轩辕劫是心情有多好，竟然连跪拜礼仪都不讲究了。轩辕劫在一旁闷闷不乐地喝着酒： 那白玉堂有什么了不起？父皇也未免太看得起他了吧。 众人入座，轩辕劫手边的座位空着，似乎是想让白玉堂来坐，谁料白玉堂直接就在展昭身边坐了，还跟侍应要牛肉喂小五。展昭坐下，不动声色地嘟囔了一句： 耗子，你悠着点啊。 悠着呢。 展昭无语了。轩辕劫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展昭，摸了摸胡须，对怀福点头： 上菜。 酒宴摆上，轩辕劫随意地问了问众武生的情况，双眼则是不自觉地去瞟一眼白玉堂。白玉堂喝着酒，跟展昭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一见如故的感觉。展昭原本怕引起轩辕劫的怀疑，不过后来想想，其实倒是不用刻意假装很生疏，反而不自然。白玉堂是江湖中人，一见如故什么的太正常不过了。只是展昭和白玉堂舒坦了，轩辕劫他们也没怀疑，对面坐着的荀月白却是有些介意： 白玉堂和殷十二很投缘呢。 想到这里，荀月白又瞪了石阔海一眼： 都怪你，刚才不暗算展昭，也不会给他俩机会成为好友。 石阔海也挺无辜，不过他看了看荀月白，那意思是问他明天的比赛有把握吗。荀月白没做声，继续喝茶，只是在低头饮茶的时候嘴角微微地挑了一下，这细微的表情变化不偏不倚被白玉堂看在了眼里，而且白玉堂有一种感觉，那表情是荀月白特意给他看。这时丫鬟端上了血蟹，展昭笑眯眯的，心说不愧是北海皇帝请客呀，虽然这螃蟹没之前白玉堂买回去的大，不过看着也不差了。展昭拿筷子戳戳眼前的蟹肉，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没有蘸料，别人貌似都有，不过此时又不好跟以往似的夹着蟹肉去蘸白玉堂那碟。展昭正想找个人问问，就见一个丫鬟端着一个醋碟走了上来，放到了展昭的手边。展昭笑了笑，说了声谢谢，就夹着蟹肉要去蘸，不料白玉堂突然将自己那碟放到了他眼前： 蘸这个吧。 展昭愣了愣，众人都有些意外，只有轩辕劫微微地笑了笑。展昭夹着蟹肉看着白玉堂， 一脸的笑意。 为什么呀？两份粗粮不一样吗？ 这猫果然也发现了，发现了还装傻充愣。哦，没，你那份有毒而已。 一旁正吃饭的轩辕破一口酒呛住，拍着胸口望过了。 什么？ 在场作陪的官员也是惊讶不已，轩辕杰对怀福使了个眼色。怀福走到了展昭身边，抽出一根银针来测了测那蘸料，随后抬起头。 的确是有毒。 众人再看，就见那银针变成了紫色，展昭佯装惊讶地拍了拍胸口。 哎呀，好险好险好险。 这猫装的还挺像。 谁下的毒？ 轩辕破脸一沉，拍桌子。刚才那个给展昭送蘸料来的丫鬟吓得跪在了地上，摇着头结结巴巴说不知道，样子像是快要吓死了。此时除了展昭、白玉堂等人外，在场不少人都看了荀月白一眼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位殷十二的本事好过荀月白，而且白玉堂似乎也跟他更加投缘。如果明天比武是展昭对阵荀月白，荀月白输的可能更大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如果展昭死了，得利的是荀月白。轩辕破向那丫鬟交代，究竟是谁指使的？最后，那丫鬟经不住吓，指着荀月白说：“是他。”荀月白无奈地笑了笑，摇头，顺便拉住一旁跳起来的石阔海。 荀月白，虽然武士可以使用暗器，但武士之前就给对手下毒，实在是小人行为。 就凭他一面之词，冤枉我大哥。 轩辕杰放下酒杯，看了看荀月白。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 哈，我没做过。皇上明察秋毫，必能看出破绽。 你怎么看？ 轩辕杰看向白玉堂，白玉堂看了看对面几人。 下毒的不是他。 轩辕杰笑着点了点头，展昭依然是一脸茫然。 啊，那谁下的毒啊？ 这猫装傻充愣的能耐见长啊。 白玉堂放下杯子，突然看了一眼坐在最角落位置的乌洞，乌洞一直低着头喝酒，没什么反应。 今日如果阴兄被毒死，那明日的比试会是怎么个比法？ 明日会先比试乌洞和石阔海，赢的那个再跟你比出个第一来。 于是，本来他俩只能争夺第三位，现在却有可能争第一了。阴兄如果没死，明日我能拿到第一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，可乌洞和石阔海能拿到第一的可能几乎是零。但如果阴兄死了，明天我能拿到第一的可能还是一半一半，但他俩却从零变成了一半一半。所以说，真正得到好处的其实是阔海和乌洞。 众人都皱眉，轩辕杰点了点头。 阔海是不可能下毒的，阔海是我兄弟，从来没赢过我，就算明天有机会比试也没有胜算。 荀月白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轩辕杰看了看白玉堂， 你觉得呢？ 白玉堂又看了荀月白一眼，暗自皱眉，有些替明日出战的展昭担心，此人心机深沉不说，还各种可疑。展昭则是继续喝着酒装傻。 乌洞，你有嫌疑，有什么话说？ 在下冤枉，但在下可以自证清白。 哦，你有什么证据？ 乌洞站起来，走上前一步，对着轩辕杰一拜，与此同时一抬手，两枚蓝莹莹的袖箭射向了轩辕杰。 轩辕杰眼色一凛，一旁的轩辕爵喊了一声小心，就飞扑过去帮他挡。同时荀月白的酒杯已经扔了出来，正好挡住了那几枚袖箭。 抓刺客！ 不过段宏喊声落下，众人还没来得及动手的时候，乌洞已经一闪身，从腰带里抽出私藏进来的软剑，一剑刺向轩辕杰。 轩辕杰，今天取你狗命！ 展昭对着白玉堂一挑眉， 看见没，刺客， 可不是刺客吗？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轩辕杰忽然一抬手，乌洞手上那把直刺他心口而来的剑被他的掌力震成了碎片，同时轩辕杰一手掐住了乌洞的脖子，冷笑一声。展昭和白玉堂同时一皱眉，只觉得四周围杀意泛滥。再看乌洞，轩辕杰已经一手掐断了他的脖梗，随着他内力一震，乌洞突然惨叫一声，整个身体被内力撕碎。刚才还是好好一个人，瞬间身体四分五裂，散落在地上，血流了满地。在场吃饭的人哪儿还有食欲，这血腥的场面看得白玉堂连隔夜饭都差点吐出了。轩辕杰杀了乌洞倒是也没什么所谓，只是伸起手怀福递过去一块干净的帕子。轩辕杰擦了擦手，又看那个丫鬟，那丫鬟一把抽出藏在怀里的短剑，不过他没去刺杀轩辕杰，而是就近将剑架在了白玉堂的脖子上。白玉堂微微皱眉看那丫鬟，真想劝他赶紧跑算了。 轩辕杰，你坏事做尽，今日 只是丫鬟话没说完，对面荀月白扔了个酒杯过来，正砸中丫鬟的额头，白玉堂就看到自己雪白的衣袖上沾上了斑斑点点的红色血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